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这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国家伟老师呢来给大家介绍有关语文学科的备考。好，那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清华大学2018年继续推行大类招生，所有专业类面向自主招生开放；新中考文化课选考今天起报名，物理成为热门科目。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率达90%以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招办负责人19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介绍两校今年自主招生情况。清华大学招办副主任徐宁汉表示，今年自主招生继续招收研究创作类、突出才能类和学科奥赛类具有显著学科特长的学生。今年自主招生基本覆盖所有招生专业，共有15个大类专业面向考生开放。通过初审的考生在高考后进行复试，主要包括专业测试和体质测试。学生体质测试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有额外的优惠。清华近几年自主招生优惠分值从10分到60分不等，部分特别优秀的考生可以降至一本线录取。北京师范大学招办副主任魏鑫表示，今年学校自主招生专业主要是引领计划的教育学以及攀登计划的天文学、哲学、日语和俄语5个专业。5个专业的区别在于教育学入校之后允许转专业。另外这两类专业优惠分值，教育学是20分、30分，另外4个专业是25分和35分。提醒考生报考的时候认真看简章，获奖证书不要上传的太多，一定要按照学校的要求提供。另外学校要求的奖项是高中阶段获得的，非高中阶段的不需要提供。今年北京中考将实行必考3科加选考3科的选考考试模式，也就是除了语文、数学、英语必考之外，考生需从物理、生物化学、历史、地理和思想品德中选择3个科目参加考试。其中物理、化学、生物必须要选至少一门。首批新高考考生进行了网上选报文化课考试科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注意再最终确认一下你的科目的选项。 早上九点，东直门中学初三学生们在电脑教室里进行选科， 物理、化学、生物还有地理，对于其他科来说比较擅长这几科。 物理、历史还有地理，对于这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比较感兴趣。 按照自己的学科优势和喜好，同学们快速勾选出了要参加的中考科目。东直门中学教学副校长贾赫博分析说， 就是物理、化学、生物合卷，这两个是必选一或选二，史地政选一或选二，这样的话就文理兼备了，让孩子们根据自己的优势学科和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对于他长远的发展还有个性化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在不少中学，选考科目中最受欢迎的都是物理。北京市第171中学的650多名初三学生中，有近九成选考物理。教学主任王本哲说， 600多学生呢，570人选物理，毕竟高中他要想考大学，有好的专业去选，或者更多的专业去选，物理应该是一脉相承学下来的。 对于在新中考中首次亮相的史地政生四门课程，任课教师们正在市区教研部门的指导下，根据课程标准改进教案，指导学生备考。东直门中学初三政治老师王华表示， 新中考的要求学生的这种核心价值观还有这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部分内容加进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把实施的内容随时以视频的形式或者是例子的形式，然后让学生知道，而且结合他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了解国情啊，对我们制度的认同等等。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理事长卢勇19号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介绍，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 90% 以上。根据2017年发布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规划，到2020年，我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将达到 95% 以上，实现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将进入到学科备考阶段，那今天呢我们将进行有关语文学科的备考。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今天我们进行有关语文学科的备考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新东方20周年功勋教师郭家伟老师。您好郭老师。 好，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郭家伟。 高考语文备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关键的点？ 在这儿呢郭老师想提醒大家两个点。第一个呢我起个名字叫必考点，考纲是考试的最重要的依据。为什么样题只选择了这道题而不是那道题？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意义在的。那么同时呢每一年的考纲会有一些在具体说明上的变化，这些细小的变化一定要落实到今年的试卷中去。而考纲其实并不要求大家面面俱到的掌握所有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最头疼的文言文语法，你们如果翻开考纲会发现，至少在这两年考纲要求大家真正扎扎实实落实到的语法点句式只有四个。语法这样的点它跟背诵无关，它跟个人的逻辑能力有关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 但是如果要是想要达到更高的分数和其他的同学区别开来的话，其实那些必考以外的那些知识你要是有所涉猎有所了解的。 是这样的。我其实有一个有点好像看上去不太讲理的说法，叫做考试之前大家反而像语文学科这样的学科不要太过于所谓回归课本。确实那个东西是基础很重要，可是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当我背下来它之后怎么用。所以从这个学术考试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考试分成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实际记住了它，第二个理解，不仅记住了还懂，但是这两个都不是区分度高的题。我们专业一点讲，第一种实际难度是 0.7， 100个人做70个人做对。理解程度难度呢大概是 0.5， 100个人做50个人做对，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我希望考生在备考前多关注那个 0.3 的难度的题，100个人做30个人做对，我们把这个层级的内容叫做运用。真正意义上语文我常常说差不多的孩子150分拿个90几拿个100都很容易，但是120能不能，130能不能，这个分数达到这个分数的人是比较少的。那么这里头就一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区分度高的题。 语文没有答错题的时候，但是语文的问题是答不全。好学生和一般的学生在语文这个学科不存在零分满分，那个是六分，六分零分的差距。差的一般的成绩，语文的差成绩就是六分得两分。 语文应该说是在考纲当中变化最大的一个学科，经典阅读部分又增加了《论语》。 没错。 所以说经典阅读这部分呢，应该是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呢特别关注，怎么读，读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现在水平一般，当然你当务之急先要了解。我也碰到过有些学生啊，那是极个别的了，竟然连《红楼梦》的主人公叫贾宝玉也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那咱们就得用点快的方法了，内容概括了。但这个我实在不愿意让孩子干这个事儿哈。大部分的学生实际上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时候积累什么？别多了， 别多了， 积累几个你印象最深刻的你最感兴趣的部分，要能够用文章里的原词，尤其是漂亮的词，表达出来。孩子们能够给我提供多少个细节？还有一个，必须有原创性的思想，哪怕你准备一下。我说的是，大家都说我喜欢孙少平，你就必须要喜欢一个叫孙少安的人，而且你必须要在这之前好好想孙少安。给我一个喜欢他的不一样的理由。所有的人物都要这样准备，我指的是主要人物。比方说一个孩子说，老师，孙少安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呢我很喜欢孙少安。另外一个是，老师，我觉得孙少安其实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个普通人，他爱润叶，但是两个人差的太多了。他为了自己的生活，也为了润叶更好的生活，他放弃了这段感情。当然他不完美，他不像少平那样的完美，但是老师，我觉得我更爱他。为什么？因为每个普通人都是这样，有太多的不得理，然后才要生活。老师，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想问我平凡的世界，你更认为这个所谓平凡指的是谁？那我认为 我 孙少安。 那老师肯定会给高分。 所以我说这个，当然你首先你最好是在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受。 对，而且再说一句，就是说我们第二个答案老师会给高分，但是如果说孙少安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您别指望， 也会给分， 也会给分。 对， 但是这个就是层次的差距。 我们讲叫基础等级、发展等级。 对， 就大家总是我也是原来做老师哈，我也是给这样学生讲，我说一个作文呢，大家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我就跟学生讲，我说我高一高二不这样讲啊，高三这样讲，我说孩子们。选拔性考试啊，参加中国好声音，你就唱个两只老虎，你唱的再好给不给你分数啊，就是这个道理，他们马上就懂了。 刚才您还有一点说到，就是说一定要准备一些好词，就是比如说一部作品里面的，是指凭我个人的喜好，比如我就喜欢这一段，然后呢我可能记得也会比较深刻，是这样随性的去记呢，还是说我要刻意的去寻找呢？ 我其实建议大家在阅读过程中，高一高二的孩子啊，阅读过程中去这样做。但是高三我们功利点，我建议直接准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年高考啊，题目呢叫做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哎呦，那一年好多学生都以什么为隐形的翅膀？文学。我记得当时还是我们研究这个教研员的这个当时好像是宣武区的这个教研员，现在是西城区了，周京玉老师，他当年是判卷子的，他后面在阅卷纵横上有一个批语，一个孩子也写了文学是翅膀，但是他给了那个孩子满分。他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好多学生说文学是隐形的翅膀，他们的例子简直就像报菜名一样啊，他们告诉我，老师，我喜欢司马迁，为什么呀？因为他写出了《史记》。这个孩子为什么给了高分？ 对，一直想听。 那些人都说，老师，我喜欢但丁，而那个得了满分的孩子说，老师，我喜欢但丁，因为我特别愿意读其中那个女主角，那个女神一样的人物，她叫贝阿特里奇。哦，她有贝阿特里奇啊！你喜欢什么？你要给我一个证据。当然，这个我说了。可以提前准备，而且我们不丢人啊，这样我真的拿出真知灼见了。我举一个小例子啊，而且我这个是奉献给所有的高三高一高二的同学。比如说我念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呢非常好心让我们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家都记得那段非常有名的话，我临死的时候不因为庸庸碌碌而怎么怎么样。我说我自己真读了，我不相信我们的孩子真读了之后会没有感悟。我的感悟跟我们老师不一样， 我说老师，真正感动我的不是那句话，当然他也很感动我，是这保尔呢腿走不了路了，他自杀。我说你看这才是真正的人嘛，他不是永远那么勇敢的，他想自杀。但我记得有一次保尔说他不想自杀了，为什么？一个大早晨，卫国战争刚刚结束，保尔来到窗前，看着外面那个窗外雪花飞舞，大早上六七点，所有这个城市的人都在重新建设这个城市。保尔顿时心中就想自杀什么，然后就记住了那句话，保尔心中说人得赶快生活。 嗯， 这就是我今天的座右铭啊，我教学啊，包括讲课呀，人得赶快生活，多好的句子呀，这不是老师给我的。所以我一直强调，哪怕你是个素质平庸的孩子，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选拔性考试中你的成绩永远是一般的分数？ 嗯， 是因为有太多人他们跟你不一样，他们总是希望能够拿出一点个体的思考。时代变了，不是我们那个时代谁玩命背谁就会，背也要选，背什么是背大家都有的，还是背你自己独有的。 嗯嗯， 另外我突然想到一个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下的哈，因为今年的考试中加入了《论语》，还加入了这个《红楼梦》。 嗯， 我不止一次的看到有些区县的模拟考试题里头，我们现在文言文或者古诗， 嗯， 直接就把《红楼梦》作为素材来考，因为大家知道《红楼梦》中那个大观园里面会组织诗社，梨花诗社、菊花诗社，然后曹雪芹会带这个林黛玉呀、薛宝钗呀写诗。当然有些人说这诗写得好，有些人觉得不好，但是我是亲自看过好多考试，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我们文言文那《红楼梦》就是用不是我们今天的白话写出来的，直接做考试题不好吗？正好也考了名著，正好也考了这个诗歌阅读。所以这个角度我特别希望大家适当的在考前准备一下《红楼梦》中跟诗歌诗社有关的情节，这个很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我们来看一下五名叫机智哈，他说我是一名辽宁的高二学生哈，语文阅读老是拿不到高分，我觉得光有答题模板是没有用的，说怎么样能读懂文章并且提高阅读效率。 所谓答题模板这个问题啊，我是深恶痛绝的。比方说啊，什么先找到原句然后看上下文， 嗯， 你说这些出题人我也出过卷子，要是都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嗯， 咱们干嘛考这个选拔性考试呢？ 嗯， 这些老师啊有一个词叫命题，那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啊，我自夸一下哈，我们整天研究的不是命题，是反命题， 嗯， 是你们想到的那个，我当然会让你们对，但是呢还会故意设置一点小障碍。所以第一个我坚决反对什么答题模板， 嗯， 第二个，你们都是高一高二高三的孩子，这些孩子啊其实平时你看啊，他们正常跟我们交流没有问题， 嗯， 我很奇怪，一直没有研究清楚为什么一到考试让大家回答问题，比方说作者为什么这么说，你说文章就1000个字啊，就那么几十个句子，就相当于你在跟一个人聊天嘛，所以郭老师如果你非问我我有什么方法，我这话不好听叫撸句子方法，你们撸串撸羊肉串，我说叫撸句子，就把自己首先确定好问题是什么啊，比方说郭老师为什么是好人，第一个就是充分，第二个是必须啊。那么郭老师为什么是好人，你在做题的时候说句开玩笑的话，人格分裂一下，把自己变成两个人，比方说第一句话是不是郭老师为什么是好人，假如那个句子这么写，郭老师打电话呢，你一看就不是嘛，自问自答，别总像个无头苍蝇到文章中撞，哎，这句子行不行啊，那个行，他自己乱看， 嗯， 所以我说最好的方法从头至尾撸一遍， 每一句都撸一遍， 撸句子啊，然后呢孩子们千万不要学什么技巧，我看很多答错的呀，答不全的呀，都是因为掌握了什么找关键词，你说哪儿不关键， 尤其有时候我看有些孩子的历史教科书，他说老师我们要画出关键，那孩子拿五颜六色的笔呀，最后我一看，哦，全关键，全都画上了。速读能力 啊， 脱读能力，跳读能力 啊， 时代变了，我绝对不鼓励学生先把文章看一遍再去做题，因为那些材料阅读的问题都不太难，而且材料文章本身很大，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呢，里面有大量的冗余信息，你读一遍之后啊，你也记不住这个文章，然后拿过来直接做题，然后哎，这个文章读过吗？又回去一遍，不如直接把题干中的两个条件拿出来，然后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把自己变成一台浏览器啊，扫描仪，一个一个句子过一遍，自问自答。郭老师为什么是好人？因为郭老师整天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款，那他不就对了吗？ 大家很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作文的这个问题，怎么样提高成绩？ 首先呢，作文的评分标准必须了解两个点，简单说就是基础等级、发展等级。大部分孩子满分50分的语文作文，拿到35分左右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所以，什么叫高分？你能拿45吗？就这10分，那么这叫做发展等级。发展等级对学生有4个能力要求，学生不用都满足，满足一个就行。那么这四个能力分别是，观点跟别人不一样，叫观点有创新。同样一个观点，你说的叫更深刻。第一个，观点有创新；第二个，论述深刻；第三个，这两个不满足也没关系，叫例子新颖。 例子新颖也 不能举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郭老师说顺口溜，你不能举司马迁、苏东坡、纳兰性德、川端康成、卡内基、乔布斯、最美教师张丽丽、最美司机吴斌、最美烤羊串阿里木大叔。虽然他们很感动我，但是那个不行，因为大家都举。就我们呢判多了，就都已经成串了。 那我举那个例子，比如说人家也没听过，就是我身边的一个人。 当然也不行，因为呢叫共同的感觉啊，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要有一些共同话语。你想，你跟我说一个我完全不懂的话题，那我当然肯定听不进去呀，所以也不能举什么您身边的王大爷，这肯定也不合适。 我们要把这个第四点说什么？ 第四点 先跟大家说， 是天赋，叫文采。所以你看 这最高等级是 这四条，不用孩子们都满足哈。有些孩子老师我就有文采。行了，你不用学了。还有一些孩子说，老师那我没文采，我来第一个吧，我观点有创新，这个不推荐。为什么？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观点跟90%的孩子都不一样，哦，恭喜你跑题了，可不不一样嘛。这个有风险， 有风险， 我也不让大家学，还不如那咱们就保守点。所以能学的是什么？ 第二第三点， 没错，例子可以新颖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论证可以深刻呀。这两条没风险，不跑题，我说的比别人更好，虽然我论述的跟你一样。大家都知道的可以举，但是要举大家都知道的人的不常见的一面。这个就是第一个规矩。川端康成可以举，那一年得了满分作文的孩子也写了川端康成。他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川端康成先生的《千只鹤》这本书，而一般的孩子就写雪国。所以你看，熟悉的人物举陌生的例子。 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大家的这个问题，恭喜我，他说我现在来不及准备一些有货的材料，他怎么面对快要到的高考呢？ 没货很简单啊，你学谁啊？北京卷每年是给你们福利的，我们的老师会把当年得了满分作文的作文编成一本书，都能买得到，学校还会发。你要想觉得自己没货，就拿来去年前年得了满分作文的学生，你看看人家用了什么货，然后你就是把它作为你自己的货，人家就想过了。这个很简单，我刚才说的那些货可都不是郭老师自己的，是我向那些孩子们学的。因为我的知识结构给他们的货不是他们的，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我在历年考试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哎，那一年这学生用了这句不错啊，这变成我的了。所以这些学生我说马上就有方法，你只要去买到那本书啊，北京卷每年的满分作文，你研究10到20篇满分作文就行了，那些孩子的货就供你今年使用了。 看里面的货 很简单，这不难。作文中写的例子不是你想写什么就想写什么，你要看这个材料里面给了你什么。什么叫做等义？就是你在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永远不要试图把这件事情绕开，换成一个大的帽子扣在上面。我们今天很多孩子不了解这个，我相信今天你了解了这个，你作文至少提高5分。 你至少知道老师看你的文章觉得你是把一件事儿从小到大往上说的，而且说的不荒腔走板，这是一个层层深入的思维分析方式。这在以后大家如果不学语文，大家自己做公司写报表看材料都能用得上。谁说作文就是考场？ 今天我们就请郭老师呢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哈，关于语文这门学科的备考。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学科备考呢，我们将为大家一块儿来背的是数学。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40到70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餐饮业迅猛发展带来的油烟排放量也迅速增长，成为了影响大气环境的污染源之一。为了控制餐饮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城市区域环境质量，3月20号按照餐饮联合执法工作安排，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联合市环食药旅总队和市城管执法局对北京西城区的大型酒店进行了检查。3月20号的11点，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市环食药旅总队和市城管执法局执法队员对西城区的大型酒店进行了检查，其中检查北京金融街国际酒店有限公司涉嫌在营业期间面包房的餐饮油烟设施没有开启，违反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32条，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应当保持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使用，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另外，金融街国际酒店还违反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35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按照有关北京市地标固定污染源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第4章的要求，设置监测点和采样监测平台。之后呢，执法队又